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三伏苦暑天儿，三子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上儿起，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686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常字跟我来练练，这是四位，给这儿训人啊，这是哪个地方，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要干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这个就说这么两句吧，咱们都会背这首哈。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但是这两句呢，能说明一个问题，就说唐代、宋代啊，都承认三国周郎赤壁，说明赤壁鏖兵火烧战船，那是周瑜、周公瑾指挥的。但是后来《三国演义》小说形成，反客为主了，诸葛亮是主角了，周瑜呢就是配角了，这就是《三国演义》小说的魅力啊！真正历史是怎么回事？肯定是周瑜，不然的话。苏轼宋朝人，他不能写出来念奴娇赤壁怀古，三国周郎赤壁。那么三国演义的小说的形成是一代一代往后传，传到后来三国演义小说形成，诸葛亮占主角，没有诸葛亮借东风火烧战船，赤壁鏖兵不能成功。所以说真正的历史到底怎么回事，有的时候让人很疑惑啊。这个所以说火烧战船赤壁鏖兵，刚才我说这开场诗啊，就说的是这个意思。那么三国周郎赤壁，宋朝的诗人苏轼写的赤壁怀古，他肯定是写下来了，他是那时候写的诗，那时候写的诗就证明火烧战船赤壁鏖兵的主角是谁，周瑜、周公瑾指挥的战役。可是您往后听三国演义，现在离开诸葛亮不行了，诸葛亮得借东风，没东风火烧战船赤壁鏖兵不行。那么有的听众就说周瑜、周公瑾这么好的三军统帅，他为什么就没考虑到东南方？如果他考虑到东南方的话，就不可能有火烧战船赤壁鏖兵了，说明周瑜、周公瑾的才智还是有一定的限度的。那么曹操知道不知道？曹操说了，如果十月小阳春我就防备了，但是现在是隆冬俱节，只有西北风，没有东南方。等到后来啊，咱们说书这三国演义都知道，说到下回的时候，这火着起来快着了，黄盖这船来了以后，谋士一看这船太轻，这时候东南风起来，曹操当时才明白，刚开始时候还不明白，风起的时候还不明白呢，都 东直一扬声，肯定期限有变化。曹操明白过来，但是他没想到能够烧自己的83万人马。为什么？他就知道周瑜、周公瑾没有考虑到这个，也不可能周瑜在前边用这诈降信、诈降书，黄盖前来诈降，所有的人这些行动，连庞统、县连环计都是在东南风控制之下做的。所以咱们说书啊，不是说给自个儿找理由啊。这《三国演义》现在也好说也不好说，说过去呢，我们买个30本、20本的参考书，这个史学家那么说的，那个史学家那么说的研究，现在不成，您打开这手机，您什么都看得见啊。刚才老杜跟我说，我说我要给您发一信息，说这个关云长死是诸葛亮给他弄死的，现在说什么都有啊。说评书演员最大的优点，也是最大不好掌握的地点，就是你有立场。说您说您唱京剧，诸葛亮站在祭风坛上望江北，他就演诸葛亮；曹操在这儿横竖赋诗，他就演曹操。而评书演员不成，评书演员是有立场的。我们现在说三国在改变立场，过去我们小时候只能捧刘关张，现在您光捧刘关张，观众都不愿意，观众都喜欢曹操。确实曹操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所以我们的观点随时得前进，随时得学习。现在书不好说，也就不好说到这个地方。梁燕老师呢，头些日子上杭州了，是吧？这个我也听说了，某某人说的是这种书，某某人说的那段书。头十年就这段，头二年还这段，到现在没有更变，只是一个比较熟练了，不会忘词了，这就等于没有提高，是吧？所以评书演员随时要跟着社会的变化要与时俱进，你的书前进，观众才能听你的啊。虽然三国演义现在不好说就不好说的这份儿，反正我还得努力啊。现在快说到一半了，得说到马超、马孟起战潼关的时候就够一半了，是吧？尤其火烧战船赤膊，并咱们说的比较细，但是在后来这三国就更不好说了，因为好多东西我都没说过，还得研究，还得去学习。幸亏呢，我这同仁堂要录完了以后，正好说到黄二道，是吧？这点书我还挺熟的。如果我要说生疏的话，那边在录同仁堂就把我挤得死了。同志们，我今年75.5岁了啊。所以说诸葛亮借东风，有人就说诸葛亮这借东风就是瞎编的，你就甭管他是瞎编的，你得说出道理。一到冬至，这气候就发生突然的变化，那么诸葛亮早就知道，他早有料到，所以说事情不到，诸葛亮是先知道他在南屏山祭风。那么周瑜、周公瑾呢，跟鲁肃、鲁子敬、副都督程普就在江边行判大营，升坐中军大帐，就等着东南风起了。诸葛亮说了，10月20甲子我祭风，22丙烯封纸，诸葛亮这儿我们行话叫汤啊，这汤的就是汤你一下，咱们就明白了啊。那就是说他只给自己留有余地呢。那么东南风到底什么时候起来，诸葛亮再知道他也不能知道的这么准确，给自己留了2天的余地。周瑜、周公瑾已然通知了幕后孙权，孙权呢也派好了兵了。周瑜、周公瑾在中军大帐，头一支人马就派的是老将黄盖、黄功夫。黄盖是第一支火烧战船的水中的第一把大火的队伍，20条快船上边都是草、芦苇，里边撒好了龙黄焰硝、引火之物、灌上鱼油，然后上边青布幔帐盖好了以后，上边仍然是撒上龙黄焰硝、灌好鱼油，甭说放火，扒一火星溅上，这20条火船马上就着，而且前边船有大钉子，这钉子前边有钩，要撞到，借着东南风撞到曹操船板上，你想摘都摘不下来，这大钉子啪扎上一钩，这木头你再往出倒，那可着不了。而且后边有艘客小船，放完火以后，这些当兵的跟着老将黄盖跳到小船之上，解开这缆绳，当兵的可以走。周瑜、周公瑾让黄盖准备好了，黄盖说我一切准备停当，然后他又嘱咐甘宁、甘兴霸看策、看德论，你们两个人要看着蔡中、蔡和，看着蔡中、蔡和这炸响这500兵给他圈起来， 窝藏在你们的营寨之中，不准走一个兵卒，不准走漏一点缝隙，要把整个这500兵还有蔡中蔡和全都控制住，真的消息可就不能再往曹营这儿走了。周一周公瑾跟鲁肃卢子敬带着所有的战将就在中军大帐就等着诸葛亮的东南风起了。报，何时禀报？孙将军使者到，有请。吴侯孙权派使者到了，拜见周都督。孙将军有何指令？主公已然把人马停到离您的大营85里处。陆逊、陆伯衍身为先锋官，周都督用兵，孙将军马上策应起兵，大战曹兵。好，请你回复孙将军，我一切准备停当，东南风起，马上进兵。谢过周都督，使者走了。周瑜、周公瑾知道吴侯孙权离着他这座大营85里地这儿已然把人马都扎好了。陆逊、陆伯衍是先锋官，只要周瑜进兵，这边一策应，孙权所有的人马准备停当了。但是这时候东南风还没起呀。周瑜、周公瑾心如火焚，说他坐这着急，哎呦，这火怎么还不着啊？怎么还这风还不起啊？大家伙儿闹心了。身为主帅，你得沉得住气。看了看鲁肃、鲁子敬，站起身形，随我来。拉着鲁肃出去了。鲁肃知道周都督着急啊。诸葛亮能否借来东南风？是，我跟他临分手的时候，他也跟我说了，说倘若要借不来，周都督请您担待一二啊啊！周瑜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至今为突突之产，此经理。就在这时候，突然间，不凉凉凉凉凉凉凉凉，扑噜噜噜噜噜噜噜，铃声一响，周瑜、周公瑾再一看，所有大旗的飘带，一律刮向西北，东南风起。哎呀，豆豆，东南风起了。好吧，徐盛丁奉听令，赞赞。徐盛丁奉是周都督的左右护卫，周都督到哪儿，这两位战将到哪儿。所以周瑜出来了，这边是徐盛，这边是丁奉，这边是鲁肃、鲁子敬出来看这东南风。徐盛丁奉二将听令，赞赞。徐盛，你带领100兵，你的船队；丁奉，你带领100马军。一个在水路，一个在旱路，直奔南屏山，把孔明项上人头给我取来。遵令。把鲁肃吓直哆嗦，心说周都督你怎么又杀诸葛亮啊？头一回聚山劫粮，您让人上曹操那儿劫粮去，曹操惯偷别人的粮，到他到那儿就得死。第二回草船借箭要杀人诸葛亮，杀不了诸葛亮，后来想办法把刘备请来要杀刘备，没杀了，这回又要杀人诸葛亮，人诸葛亮把东南风借来了。传下命令，一个在陆地，一个在水中，每人带100兵直奔南屏山。周瑜、周公瑾明白，南屏山三面环山，当中间又一古道，下这古道就直奔江边，就这条路堵上，你诸葛亮就跑不了。两个人立刻，一个奔船带着水军，一个带着100马军鲁思江任等班杆上马，一催坐脚直奔南屏山。鲁肃气得这半天才说出话来，都督，孔明先生借来东南风，而且告诉我东南风一起，请都督马上派兵火烧曹兵战船，您现在怎么把诸葛亮的命要要了，要取诸葛亮项上人头吧？此景这叫未雨绸缪，不懂。鲁肃心说还未雨绸缪呢，曹操你还没对付好了，你就对付这个。那么说周瑜、周公瑾为什么要杀诸葛亮？您看非站在什么立场，您站在周瑜的立场上就得杀诸葛亮。诸葛亮太能耐了，呼风唤雨，能够夺天地造化，要东南风就东南风，要满天大雾就满天大雾，这人我惹得起吗？我倒把曹操给灭了，一会儿这儿起来我惹不起他呀。 将来诸葛亮就是我最大的敌人，现在未雨绸缪，先把他杀了吧。所以派两员战将走。 周都督， 子敬，随我进帐，甭跟我这废话了。鲁肃、鲁子敬没有办法，跟着周瑜、周公瑾进了中军大帐，设宴后这一坐，鲁肃在旁边三军校尉嘛。咱们单说徐盛、丁奉，一个这船唰扯起篷来，您想想，借着东南风唰，直奔南屏山。丁奉带着100马军，直插南屏山。到南屏山这儿路口这甩灯离杆下马，船也止住了。这船上兵在这看着，有丁奉带着100兵足够了。这100马军全都甩灯离杆下马，有人接过马来，噔噔噔，来，随我来，蹭蹭蹭直奔南屏山济风潭。呵，一看这翅膀底下搭着旗幡，一层两层三层，诸葛亮真的在上头济风了。丁奉身为武夫，腾腾腾二层三层上来了，一看上边没诸葛亮，四个人在这闭着眼，一个拿着怡宝，一个拿着旗号，在这看风色呢。这两边捧着香炉，捧着宝剑，诸葛亮呢？四人不说话。孔明先生呢？四人莫言语。为什么呀？不敢言语。诸葛亮已然传下命令，听我的发旨啊，我们现在都得听老道的呀，是吧？如果说东南风进不来，就因为我们说话了，不许交头接耳，不许议论纷纷，不许东张西望，不准大惊小怪，是吧？如果我们有一人出点问题，加上东南风进不来的话，周都督要我们相让人头，不受了吗？所以谁问都不愿意。丁奉气坏了，挨个扒拉，我来了，听见没有？你呢？后边这俩怎么一琢磨，准是天兵天将到了，惊动了天兵天将啊，还是不愿意。苍啷啷宝剑亮出来，你们再不睁眼，我就把你们脑袋给剁下来啊！全睁眼了，们以为天兵天将里原来是丁将军，我来问你们，诸葛亮哪里去了？不知道啊，不知道啊。你们北京人吧，说话怎么那么说呀？不知道啊，不知道哪儿去了。为什么不知道？孔明先生传下发旨，让我们不许交头接耳，不许东张西望，不准议论纷纷，不准石惊打怪，我们不敢睁眼呢。说借了风，现在风一人起来，看这风刮到到哪，赶紧去禀报周都督。废话，让你们看着诸葛亮的没有？让我们帮着孔明先生借风吗？嘿呦，把丁成气的腾腾腾都下楼了。我带着兵，问底下一层一层挨着问，诸葛亮哪儿去了？不知道啊，全都是北京来的啊。到江边了，一看见那有巡江的兵，站住！丁将军，看见诸葛亮没有？哎，我还真看见了。哎，昨天呢，这个在那儿哈有一条小船啊，我们过去了是吧？还没过去呢，这个我就该下岗了哈。跟着东南风起来了，一会儿的功夫就慢慢的就看着孔明先生披头散发下来，就奔那条小船了，走了，哪儿去了？不知道啊，您要看现在还能看点影儿，哎，就这黑点儿，就那只船，把丁奉气得浑身乱哆嗦。徐盛，你在水中追，我在岸上追，我带着100马兵，你带着这些水军马上追赶这只船只，唰，把这船帆给扯起来，有这篷风这么一刮，唰，这船真快。一边追一边喊，离着越来越近，一看前面这船的还稳稳当当的，没扯船篷，走的还不快，稳稳当当，一会儿功夫就追到了。离着近了，在岸上在江中都看见了，就瞧前边那条船，船尾之上有一个凳子，坐在凳子上的一个人，头戴冠巾，身披鹤氅，手拿羽扇，坐这儿扇着扇子，正是诸葛孔明。嘿，诸葛亮这卸妆上妆可真够快的，恐怕有打南屏山下来跑的时候提着小包袱跑出来的。您想那时候穿着大道袍啊，把自个儿这冠巾鹤氅全都拿着，扇子全都拿着，到船上现在都换好了，往这一坐，我就等着你们了。孔明先生，诸葛亮一看，哦，原来是丁奉、徐盛二位将军。 一个水路，一个旱路，有什么事吗？周都督，请您速回，有军务大事相商。啊，二位将军，请你们马上回禀周都督，我诸葛亮济风潭上东南风已然借来了。现在风已然起来了，请周都督马上借着东南风大破曹兵，火烧战船为誓。哎呀，我家周都督知道东南风起，请您回去马上有军国大事相商。诸葛亮微微一笑，有拿羽扇的密扇，二位将军，我都知道周都督要害我，要取我诸葛亮项上人头，我早已经算定了。我告诉你们，想当初我家主公奉周都督之约来到江左，周都督想杀我杀不了，要杀我家主公刘皇叔，但是有关将军所保，周都督不能下手。我家主公临回归下口之时，我已然跟我家主公刘皇叔说了，请他回去11月20甲子日派赵云赵子龙将军在江边一只小船南屏山下等我，现在东南风一起，我已然坐着船回归下口，请你们回禀周都督，要杀我诸葛亮是比登天还难，马上破庙去，不然东南风止，破曹兵无望矣。 孔明先生请您回来，孔明先生，我家周都督请您回来。 好，二百兵跟着一块喊。诸葛亮一回头，子龙将军赵云又打船舱里出来了，亮银盔甲素征袍，左手拿着一张弓，右手拿着一支燕尾剑。什么叫燕尾剑呢？小燕的尾巴两个，燕尾剑嘛，这尾巴往这一站。徐正丁木子，你看这是哪位啊？赵云赵子龙用手一指，二位将军，在下常山赵云，请你们速回禀报周都督，不然的话我赵云绝不留情。我说爷们，这是赵云，大战长坂坡那个，杀了个七出七进七进七出那个。对呀，那可了不得，还追不追了？这俩能说不追了吗？哎呀，捉诸葛亮啊，拿赵云呢、啊、赵云心说得了，认口田间公开如满月，剑出四方，大大吃这支箭就出来了，不偏不歪整射到徐胜头一条船这船棚上，就是那绳子上，啪，这燕尾箭就把这绳子射断了，绳子射断了，这棚唰这么一落，您再瞧这船啪打横了，他这船一打航，后边的船气势堪称等级撞成碰碰船了啊！嘿，这好玩，诸葛亮在这一乐，碰碰船甭花钱，倒游一场了啊！这徐生往岸边上看了看，我说还追吗？没法追了，你再瞧他，再瞧诸葛亮这条船，唰的一下把这船帆船棚扯起来了，趁着东南风唰，想追也追不上了。得嘞，兄弟哥哥，咱们回去吧，赶紧禀报周都督。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条都与爱心连， 礼让行，按步强行，尊重生命，为您点赞。 斑马线，文明线，条条都与幸福连。